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时隔一年的时间，一档高分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再度回归了电视荧屏。这档讲述文物故事的节目不光是在电视上热播，更是在视频网站上收获了众多年轻人的喜爱。有网友就说了，国家宝藏第二季上线不到10分钟，弹幕就已经养肥了，可见大家的关注度之高啊。新一季的国家宝藏将带来一共27件别具特色的文物，继续由明星担护国宝守护人，演绎文物前世今生的故事。而在第一期节目当中，故宫博物院带来了3件国宝，其中的一样宝贝引起了大家的格外关注，它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样式雷建筑烫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提到样式雷，很多人也许会一脸懵，但是说到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北海、避暑山庄等一系列的世界文化遗产，那自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而这些古建筑在施工前的建筑模型，也就是所谓供皇帝御览的烫样，正是出自清代样式雷家族的设计和制作。对于学建筑的人来说，样式雷家族是一个鼎鼎有名的家族，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早在康熙年间，一个来自江西的工匠被召到了北京，到工部参与皇家宫殿的建造工作。因为技术高超，他很快就被提升负责宫殿的设计工作。这个人的名字叫雷发达。从雷发达起到清朝末年，雷家一共有8代人参与了清朝皇室建筑的设计。这个世袭的建筑师家族就被称之为样式雷。关于雷发达的走红，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康熙皇帝重修太和殿，按照规矩需要举行上梁典礼，皇帝得亲临现场主持，但这个时候意外却发生了。上梁的时候怎么也合不上损，眼看着皇帝要发火，一位官员找到雷发达来救场。只见他拿着一把铁斧头迅速爬上梁架，几斧头下去，大梁顺利落了下来。目睹了这一切的康熙皇帝十分高兴，当场授予雷发达营造所长案的头衔。不过有其他专家考证，这个故事的主角并不是雷发达，而是雷家的第二代传人，他的儿子雷金玉。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雷发达在建造皇家宫殿的工作中的确表现很突出，而且获得了赏识。只不过他那时候的官职可能并不大，相当于现在的宫长。真正把雷家的建筑事业发扬光大的，也就是样式雷的第二代传人雷金玉。在父亲雷发达退休之后，雷金玉子承父业，也被召到了内务府，分在了楠木座。他很快赶上了一个好机会，康熙皇帝决定修建畅春园，而雷金玉就在这次工程中脱颖而出，获得7品顶戴的赏赐。从此他的仕途是一发不可收拾，最终被任命为内务府样式房的长案。所谓样式房，就是专门为皇家服务、设计修建宫殿、园林、陵墓的机构。而雷金玉的长案职务差不多相当于是皇家建筑设计院的院长。正是从雷金玉开始，雷家 正式执掌了清宫的样式房。时间到了雍正朝，雷金玉又在圆明园等建筑的建设中，凭借炉火纯青的技艺赢得了雍正皇帝的赏识。不过雷家的第三代传人却不算太出挑，雷金玉一共有五个儿子，只有小儿子雷声征继承了他的事业。雷声征生活在乾隆盛世，正是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大兴土木的时代。按理说作为样式雷的家族后人，雷声征应该是有所贡献的，但在雷氏家谱中对他的工作却几乎没有什么记载。好在到了雷家的第四代雷家喜，才又彻底扭转了局面。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咱们继续来聊样式雷家族的故事。前头说到了雷家的第三代雷声征，他有三个儿子都继承了祖辈的本事，在工部的样式房上班。这仨兄弟里头老二雷家喜是其中的翘楚，他主持建设了著名的宁寿宫花园，获得了乾隆的赏识，把他的七品头衔加到了四品。这一代样式雷越发壮大，负责设计了三山五园、热河避暑山庄等皇家工程，以及圆明园中的同乐园大戏台，还为乾隆皇帝庆祝八旬万寿盛典建造了大量的景点。也正是从雷家喜开始，样式雷家族又多了一项任务，开始负责皇家陵寝的设计建造。以前的皇帝陵寝基本上是由钦天监来负责的，而从乾隆皇帝、嘉庆皇帝一直到光绪皇帝的陵寝，除了道光一个例外，其他都是样式雷家族担任主要设计人。可惜的是，雷家喜去世比较早，他的孩子们还没有成才，样式房的长班一度被外姓的同行所接任。直到雷家喜去世二十年后，他的三儿子雷景修才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才能，争回了祖传的样式房掌案一职。雷景修生活的年代是咸丰年间，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了西郊的三山五园，样式房的工作也被迫停止。雷景修虽然身怀绝技，却没了用武之地，不过他后来还是参与了清西陵、穆东陵、圆明园等工程，而且他还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样式雷图档。样式雷的图档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这位第五代传人雷景修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样式雷的第六代传人叫雷思启，同治、光绪两位皇帝都想重修被毁的圆明园，他们就指定了雷思启来负责设计，雷家也为此赶制了数千件的建筑图纸和烫样，但这个重建工程最终却没能实现，只有上千件的珍贵图档保留了下来。到了样式雷第七代传人叫雷廷昌，他曾经跟随父亲参加过定陵和重修圆明园等工程，又独立承担了同治的惠陵、慈安、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光绪帝的崇陵等皇家陵寝工程，天坛祈年殿的重修和慈禧太后万寿庆典工程也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所以到了他这一代，样式房可以说是生意兴隆，样式雷的地位也是更加显赫。不过这些辉煌却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清廷退出历史的舞台，样式房也就消失了。在乱世中，雷家家道败落，后人也为生活所迫，开始变卖起了家族积累下来的珍贵图纸和烫样。 伴随着这些珍贵图纸的散落，样式雷家族也不复往日的荣耀，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了。而接下来的故事和一个叫营造学社的学术组织有关。 雷家八代人的心血，一代王朝荣耀啊，中国的古建筑可再也不能重蹈圆明园的覆辙了。 没错，这也正是我邀请先生来的原因。请。 这是天地一家春，实体真的是这样的吗？ 当然，雷家工匠先做烫样，预览亲准后才绘制施工图，我们这里还有大量的图档。 用灰打格，见方五丈，按格超平。一直以来，欧美国家都认为中国没有所谓的科学建筑，一切不过是工匠们随意为之。这些烫样和图档便是最有力的回击。从这些文献和遗物入手进行研究，中国古建筑复兴有望啊。 是的，林先生，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 朱先生。 啊，伊东先生，您终于来了。来来来来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林徽因林先生，这位是日本建筑学之父伊东忠太先生。 恭喜你几位， 久闻大名。 今日请二位前来，朱某是希望中日合作，一起研究中国古建筑。 雷家烫样和图档，鄙人也有幸得到了几十件，但是都没有这些精致啊。 中国古建筑皆是珍粹，但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今后还请伊东先生多多指教。 日本建筑文化从中国而来，捍卫中国古建筑也是捍卫日本建筑在世界上的地位。 好，就让中日合作，共同捍卫中国古建筑。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呢，我们听到一个小剧场，出场人物呢，有一位大家很熟悉，是著名的古建筑学家林徽因，还有一位就是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前先生。营造学社1930年成立，设有法式和文献两个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工作，研究古建筑的形制和史料。从193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短短五年当中，营造学社的成员以现代建筑学的严谨方法，对当时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和调查，搜集到了大量珍贵的数据，其中的很多数据到现在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那我们先来说一个名词解释，烫样。前头提到，在国家宝藏中登场的国宝就是样式雷烫样。那什么是烫样呢？烫样就是指古建筑的立体模型，这种模型一般用纸张、熟接、油蜡、木头等材料烫制加工而成。因为皇家建筑在设计的初期阶段需要先制作出建筑的立体模型供皇帝来参考，烫样可以显示出建筑的整体外观、内部构造、装修样式和现在的三维效果差不多，等到皇帝认可之后，样式房才可以根据烫样来绘制施工的设计图，然后编制工程说明，再开工正式建设。过去有人认为咱们中国没有所谓的科学建筑，建筑工程缺少规划，主要凭借的是工匠的经验。但样式雷家族和他们的烫样却证明了咱们中国的古建筑是有规划、有设计的，而且这种规划设计还相当严谨、立体和生动。烫样能活动，能拆卸，屋顶窗户可以打开，可以看到内部的构造，还带有彩绘，附加各种建筑的数据，是既精致又严谨。营造学社成立的那段日子里，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想要编纂一本中国建筑史，日本人觉得这份工作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因为当时的中国建筑在国际上一文不名，5000年的泱泱大国却没有一本自己的建筑史，也没有完整系统的建筑教育。日本学者就提出和中国营造学社合作考察，但他们建议能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实地考察工作都交给日本人来做。 中国人只用做文献整理就行，因为觉得我们没有人才可用。而林徽因呢，却不信这个邪，她开始了自己的考察之路。第一次野外考察就推翻了日本学者对中国最古兽建筑的断言，震惊了日本学界。从1930年到1945年，他和梁思成一起走访了中国的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将近3000处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的认识，从此才被加以保护起来。咱们再说回样式雷，自从清朝败亡，各地战乱频繁，雷氏家族也随之迅速败落，几乎没有人再从事建筑行业了。雷家的后人为生计所迫，开始变卖家里的图档收藏。由于样式雷的声名显赫，这些图档在市面上十分抢手，并且开始流往海外。所幸一些有识之士才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以朱启前先生为首的营造学社，他们发动文人和相关机构，把大量的样式雷图纸和烫样给收购了回来。1930年，样式雷的后人把大部分的图档卖给了北平图书馆，据说当时的图纸和烫样足足装满了10卡车。1964年底，两位雷氏后人来到北京市文物局，又带来了一平板三轮的样式雷画样。后来雷家的后人就把剩下的图纸和烫样偷偷烧掉了，样式雷也真正淡出了历史的视线。近年来，通过各种展览、讲座，甚至是舞台剧作品，样式雷的故事再次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如今故宫博物院藏有样式雷的烫样80多件，涵盖了圆明园、万春园、颐和园、北海、中南海、紫禁城、景山、天坛、清东陵等多处的实物模型，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还有大量的样式雷烫样收藏在国家图书馆以及法国、日本的博物馆当中。就在12月16号，一个名为浙江世家营造经典京津冀地区园林样式雷图档展的展览就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展了。这个展览第一次全面综合地梳理了京津冀地区由样式雷家族主持或参与的园林建筑类型，其中就展出了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园林的设计图纸。展览将一直持续到2019年的3月3号。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前去亲眼看一看。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样式雷的故事。一说到雷氏家族主持修建的那些建筑，每一个都是鼎鼎大名。那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咱们就从里头挑几个比较特别的设计，跟您分享一下里头的故事。前头咱们提到，从样式雷的第四代传人开始，他们开始接手皇家陵寝的设计工作。到了第六代传人雷思启那儿，就要负责为慈禧和慈安两位皇太后修建陵寝了。雷思启按照祖先的规矩制作出了第一版设计，两位太后各用一个地宫，共用一套祭奠。谁知道这两位太后却不接受这个方案，不得已雷思启重新设计了两个各自独立、配殿和祭奠都齐全的定东陵，这才得到了两位太后的肯定。当时的醇亲王、恭亲王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两个陵墓的细节修建得一模一样，因为无论得罪了哪一位太后，那可都是杀头之罪。工程好不容易完工了，而那个时候慈安太后已经先去世了，慈禧开始独揽大权。为了体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高于慈安，慈禧竟然下令将已经修好的陵墓内部全部重新修缮，让雷思启重新为他的陵墓进行装饰。因此这外表看来一模一样的两个陵墓，内部却有着天壤之别。专家介绍，慈禧墓的体制跟慈安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包括建筑的规格尺寸都是一致的，但在具体营造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材料有着很大的区别。慈禧的大墓结构用的是非常名贵的黄花梨木材， 至今仍然保持着木头的本色，纹理非常细腻，非常坚固。此外，慈禧陵寝内的许多装饰大量使用了贴金，豪华异常，这在整个清帝陵中也只有这一例。而为了让慈禧太后满意，雷思齐几次更改设计，耗尽了心血，最后劳累而死。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雷家不止设计过皇家建筑，他们还参与过清末北方第一座兵工厂的设计。这座兵工厂就是天津海光寺机器局，它也是目前发现的样式雷图档中唯一一座近代工业建筑的图纸。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购办的化铁炉等设备安置到了天津海光寺周围的新建厂房内，作为天津军火器局的分局称为西局。醇亲王曾经到天津视察海防，就记录了这个西局建成后投入生产的情形。对照样式雷的设计图和建成后的照片，可以看出海光寺机器局各分厂的格局和当初的设计是基本上一致的。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天津大学读研究生的王其亨开始投入到清代皇家陵寝的研究。他在测绘了东陵西陵之后，开始对样式雷进行系统的研究。如今王其亨已经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了。在国家宝藏节目中，王其亨介绍他和他的团队走遍全国各地进行实地测绘，在36年的时间里，总共解决了13000件样式雷图档的设计解析。王喜亨说，我这几十年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失掉的话语权找回来，把不了解的设计理念和方法找回来，把中国人的古建筑的尊严找回来。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目前我国有1/6的世界文化遗产都打上了样式雷的烙印，而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还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解读和继承发展。那今天关于国宝样式雷的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

的声音。